再加上 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 十一句通通做到，只是善的标准。问明是菩萨法，问不是耳仔听。 佛时常在经论里头话给我们知，小乘以下修的是戒定慧三学，大乘菩萨修的是闻思修三慧。 此经是大乘经典，大乘菩萨所修的是属于三慧，所以这个闻是三慧里面的闻慧，用一个字闻思修三慧就圆满。 三慧我们没有，菩萨自有，受了菩萨戒同样是没有，不是真菩萨，是挂名的，有名无实。 三慧一定要理解清楚，修学才不会造成重大的伤害。我在早年主持佛教会大专讲座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学生来跟我讲， 法师啊，我听经已经听了两年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 我讲点解呢？他说 我要去思维啊，要去修行啊。 我一听就明白。我讲这两年你是闻慧得到了，闻了之后再去思是不是呢？他说 是啊， 思两年再去修。 啱啊。 今天这堂课要不要听？ 要听。 我就向大众解释什么叫闻思修，他将闻思修搞错了，以为听经是闻慧，回去研究想象叫思维，这样的误会是曲解经义。照他这样想法，两年听经听了一些我在讲台上的胡说八道，听日不听，回去再去胡思联想，胡思联想两年，然后再盲修合念，叫佛菩萨冤枉死了。哪有这样的善？ 三慧的慧是戒定慧的慧，所以三慧是戒定慧那个慧得到，只有三慧。 换句话说，慧从定来，定从戒来，戒是如法修行而来，能够如法修行才会得定，定之后才开慧，慧的作用就叫三慧。 闻是接触，耳听音声接触叫闻，眼看色亦叫闻，用这个字做代表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接触叫闻。 明了叫思，不能想象，一接触就明了，从明了这个意思来讲叫思维，从断惑这个意思来讲叫修为。所以闻思修无次第，是一次完成。 闻就是思修，思就是闻修，是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不是将它分成阶段的。 戒定慧三学可以分成次第，三慧无次第。所以经文上的闻不是普通的听闻，这些是菩萨的三慧。一接触，对于菩萨本愿功德法门殊胜不可思议，立刻就明了，立刻就能够接受，能够依教奉行，咁系闻是菩萨名字。底下系依教奉行略举数典，点样依教奉行呢？赞叹 系演说呢一个法门， 讲地藏经，将地藏菩萨本愿嘅功德、法门殊胜嘅修学推荐介绍俾大家。瞻礼 唔单止系形式上嘅礼拜，是内心对于这个法门有至诚的恭敬。 清明对于这个法门念念不忘，心口具道供养， 不单止是对佛菩萨，是以这个法门，以这个修学来供养大众，那就是以孝心敬心对待一切众生，那就是修地藏的供养。 大乘戒经里面佛同我们讲， 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将地藏的孝敬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，我们以孝顺父母之心来孝顺一切众生， 以尊重老师的心、尊重佛陀的心来尊重一切众生， 这叫供养，这是真实的供养。彩画黑漏是做菩萨的形象，造像的功德是宣扬这个法门。 佛教绝对不是多神教，佛教里头没有神， 菩萨和佛都是表法，用现代的说话来讲是教学的工具，

讲清楚啦，亦唔容易令人听得清楚。但系从另一方面嚟讲，亦能够讲得通。 凡系修学呢个法门嘅人，都系地藏菩萨。 你如果真正发心依照呢个法门修学，对父母尽孝道，将孝道发扬光大，以呢个孝心孝顺一切众生，你就系地藏菩萨嘅分身。后边释迦牟尼佛亦讲： 吾亦分身千百亿，广切方便。 本师释迦牟尼佛亦分身无量无边，亦系充遍虚空法界。 地藏菩萨冇一个世界冇佢，无事无处不在。 释迦牟尼佛亦系分身喺尽虚空遍法界，唔单止系娑婆世界，他方世界亦能见到释迦牟尼佛。这个含义好深，令我哋真正能够体会孝真尊师嗰种深广嘅意趣。 释迦牟尼佛喺娑婆世界系导师，好似系学校嘅校长。 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佛，释迦牟尼佛喺他方世界系乜嘢身份呢？佢喺他方世界现菩萨身，他方世界嘅佛到娑婆世界嚟亦现菩萨身，就好似我喺呢个学校系校长，到其他个学校去当教授，其他个学校嘅校长到我呢个学校嚟当教授。 佛门当中圆融自在，平等无碍，显示出真实嘅平等，亦系《花严经》上讲嘅主伴圆融。从主伴圆融体会到真正嘅平等。 乜嘢叫主？释迦牟尼佛喺娑婆世界系主，即系教主。十方诸佛都系伴主，就好似系校长，十方诸佛都嚟作教授。 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系主，释迦牟尼佛系伴。到花严世界，毗卢遮那佛系主，阿弥陀佛系伴。 呢种圆融主伴无碍，彼此地位完全平等，绝无高下之分。我哋从人睇出呢个事实真相，然后再睇法，至真正明了佛法所讲嘅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修地藏法门，地藏经系主，所有一切经都系伴。花严、法花、无量寿经通通系伴。 我哋以无量寿经为主，地藏经系伴；以花严经为主，无量寿经系伴。一个系主，其他都系伴。人人都可以作主，人人亦都系伴。 所有一切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为主，任何一个法门同时亦是伴，主伴圆融。大家认识这个事实，认识这个真相，我们的心就平了。无论自己修哪一个法门，对于修不同法门的人，一定要起恭敬心、平等心，绝对不会说我这个法门好，你那个法门不如我，你比我差得多了。这样就生起傲慢，生起烦恼，这就不是佛法。 佛法是教我们得清净心，开真智慧，断烦恼的。 如果修学法门，供养佛菩萨，有了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，这些是对事实真相不能够理解，只能够得一些人天福报。对于戒定慧三学的成就，或者是念佛功夫的得力，往生不退成佛，可以说有很大的障碍。地藏经这些经文令我们恍然大悟，真正领略到花严的十缘，特别是主伴圆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。 二、教学的对象。 三四五品是说明地藏菩萨教化的对象，亦就是度众生的对象，实际上就是地藏法门教学的对象。第三品是观众生业缘品，经文一开端是摩耶夫人请法，这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。她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，经文里面看到母亲对于仔女的爱护无微不至，摩耶夫人就表演这一套。 她的心念念不忘阎浮提众生，阎浮提是她的故乡，他向地藏菩萨请教，专问阎浮提众生的状况。 地藏菩萨就以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状况来答复。摩耶夫人听了，还没有体会到，

他只知道念阿弥陀佛，但是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，他为什么能够往生呢？ 原来他念念求生净土，这一念就是无上菩提心，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，一般菩萨都做不到，所以这些是最殊胜的菩提心。我们有了这个心愿，一生当中只有这个念头，只有这个愿望。 这一念这个愿望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，我们能够这样做就是圆满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期望，这才是真正的尊师重道，这才是孝顺的大圆满。 一向专念除了这个佛之外，我们什么都不念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只想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，这就叫做一向专念。这就是净宗所讲的 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 只要能够这样修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这些是将净宗修学的方法秘诀供养给各位同修，大家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往生见佛，绝不能忘记。由依家起，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。如果专念阿弥陀佛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教训，我们还要不要学呢？同各位讲，地藏本愿你已经圆满了， 主伴圆融，你以无量寿经为主，地藏经为伴， 一即一齐，一齐即一，这是真正修学的究竟圆满。地狱太苦了，我们决定不能做恶业，但是未学佛之前已经做了不少的罪业，总想找一个好方法消灾灭罪，忏除业障，怎样忏悔呢？ 每日在佛菩萨面前将自己所做的罪过讲一遍给菩萨听，再讲我们以后不再做了，这是不是忏悔呢？ 这些不是忏悔，这些是再做罪业。没有做啊，你心里面想一片就做了，你的身业没有做，你的口业在那里念念有词，口业做了，意业也做了，想一次又做一次，阿赖耶识里面罪业的印象加深一片，本来要忏除罪业，却日日将罪业再增加一次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将罪业忏除？那怎样忏除罪业呢？ 不要去想他，老实念佛，不想他罪业就没了。 日日念佛，佛是善中之善，念佛是无上的善业，我们日日做善业，罪业就没了。过去无论做什么罪业都不要去想它，从今以后一心念佛，所有一切罪过我都不做了，这叫真正忏悔。灭罪的效果力量没比这个更大。清朝慈云灌顶大师在他所著《观无量寿经》的注解《观经直指》里面跟我们说， 六道众生所做的罪业，任何经典、任何法门、任何忏法都忏悔不掉，都消除不了的，念阿弥陀佛能够消除罪业。 原来这一句佛号是消灾灭罪的无上法宝，他的说话不是随便讲的，这句话确实有好深的理论依据，这句话真实不假。 一句佛号能够灭最重的罪业，何况是小小的过失。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业障没有消除，以致令我们对祖师大德的说话不敢完全相信。 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看错了。 错在什么地方呢？你们人是真念还是假念呢？你要看清楚。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，正念相继，那些是真念。 正是清净心，我们有怀疑有夹杂，心就不清净了。 西方确指这本书，觉明妙行菩萨有一段开示讲得很清楚， 念佛要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。 由此我们知道正念相继要怎样的标准、怎样的方法才能够做到，我们功夫才能够得力，才能够消除三恶道的业缘，帮助我们在这一生中决定往生。佛菩萨在经上详细说明，